我是 Lazy Lion， 为了抗疫要避免聚会和大型活动，活动的主办机构应采取应变措施，押后或取消活动，或者暂时关闭设施。公众应尽量避免到人多的地方，亦不要和家人朋友聚会，去比较空旷的地方舒展下，减少社交接触是预防2019冠状病毒病散播的好办法。抗疫小知识，你我都要识。 以下是一节香港政府公务员和非公务员职位招聘公告。公务员职位方面，康乐及文化事务署招聘技工，负责水上活动中心救生员，另外亦是技工负责泳滩泳池。非公务员职位方面，康乐及文化事务署招聘全年制全职救生员，劳工及福利局招聘研究助理，教育局招聘教学助理，分别负责学生支援、网上学习、数学、杂工和文员等。以上一节香港政府公务员和非公务员职位招聘公告报告完毕。 大家好，我是刘伟恒。正所谓一年容易有中秋，不过今年的中秋就不容易了。我想活了这么多年以来，今年都应该是第一次要戴着个口罩去赏月了。不过不要紧，最重要都是一家人团团圆圆、健健康康地去欢度这个中秋佳节嘛。无论月缺月圆，香港电台第一台都与你一起走过。 与 CEO 对话2020， 今集的嘉宾是香港麦当劳行政总裁黎伟斯。 我聘请有一个要求，他一定要叻过我，因为他们在他们的专业，他们叻过我的时候，他才可以带到一些新的东西入公司，而我就要放下这个 ego 去怎样向他们每一位学习。 与 CEO 对话2020，壮志高飞， 星期日下午2点到4点， 香港电台第一台， 视像版本会在同日傍晚5点到6点，港台电视31播出。 我得你都得， 说书人生继续一念之间。二，曾医生讲艺术治疗的起源。 Hill 他在1942年的时候就正式命名了 Art Therapy 艺术治疗。 财务顾问陈王杰博士《金钱五课书》。 永夜的来临，开始惊，惊的时候不知道做乜嘢，起码我要做一啲嘢，使到自己安心。 我得你都得，主持钱佩卿、李灿荣。 星期六晚12点，香港电台第一台。 每个礼拜 五个名声， 这个时间 CIBS 人人广播。 今晚同你一起听节目的是黄淑仪， 让我们泰然若素，与自己的时代狭路相逢。沙翁以一位误信谗言的不列颠国王，写成一部传奇剧《新白林》。 深夜1点半 ，FM 926。 CIBS 人人广播，今晚重温的节目是 莎士比亚心理战。 一起走过， 我最憎咧有山头嘅，我唔系阿叔带过去嘅 ，OK， 是但系我同阿叔就好熟，咁人哋一望咧就知道我哋阿叔班人， 系啊， 所以我话第一年我一定唔怕阿叔嘅气。 哦，即系唔想俾人觉得有山头主义。 十三妹啊，去咗和尚都冇我，即系我哋系凭本事，你觉得我啱你就揾我。香港电台第一台， 今个星期六 晚上10点20分， 杨少雄、江美仪， 仲有我刘江， 同我于洋 一起走过。 个人意见节目《广东广西》现在开始。 星期五咧，我哋又有梁建国翻嚟咯噃。 系、你好啊，次官，你又翻咗，你早过我喎。 系生命有你啊！呢个题目咧，梁建国咧，正话喺一到咗站咧，一到咗香港电台咧，就同我 briefing 先，俾咗个简报先。咁啊，真系再唔该晒吓。咁啊，今晚仲有黄启文先生。 系 hello。 佢第二次嚟，但系咧都要介绍下，由啊。 梁景国介绍咧。 好啊，阿黄启文咧就是、我个旧同事啊朋友啦。咁、佢第二次嚟，其实佢上一次嚟咧就佢冇开麦。佢系同佢同事嚟，因为嗰阵时限聚令啊，次官。 哦。 一个直播室唔可以太多人啊。咁样今日我就想揾佢上嚟咧，其实就想讲一讲咧，大家都。啊！我要介紹多少少阿黃啟文先，除咗係我舊同事之餘咧，佢嘅背景都幾特別嘅。 係， 咁佢曾經咧就飛過上天。 係啊。 咁啊，做過呢個飛咩機艙服務員啦， 係啊， 就空中少爺啦，好聽啲就咁做。跟住又落翻落地啦， 係 落翻落地啊，做某集團嘅主席嘅助理啦。 嗯。 咁跟住就洗盡圓滑啦。咁后屘而家咧就从事一个社企嘅工作嘅。 哎呀，好啊！ 咁所以今晚咧，阿黄启文咧，我叫佢 Michael 啦。咁佢就系有一个社企方面嘅。咁啊，题目叫做咩咧？题目叫做生命有你。 点解生命有你？生命要有你咧？ 生命咧就因为啊庚子年啊，士官真系唔系好年啊，阴公。 上庚子年，大家知道咧。 上庚子年。 即系内忧外患都有啊。 系 啊。 又死得人多啦！今年又系阴公。 我睇呢个字， 尤其是演艺界话，哇！真系上个礼拜啊，日本啊，竹内结子又自杀。早排台湾艺人啊，小黑又 嗰、那个我朋友添。 哦，你朋友添？ 小黑。 咁啊，真系 咁啊！今日就睇到听到啊刘志荣嘅太太又唔喺度。 系啦，即系冇乜好消息啊！咁我同阿 Michael 倾下，咁有咩好讲咧？题目。咁不如啊，又注入啲正能量啦。咁、正能量我哋唔想说教太多喎。咁、不如话每一个人都系一个生命嚟。咁、喺生命之余，你点样对待自己嘅生命？又点样去用自己嘅生命去同人哋交流，影响人哋嘅生命呢？咁所以个题目叫《生命有你》啦。 哦，呢、這个有哲学性喎、 我又唔敢讲话点样样好高深啦，喺两位即系面前。不过我自己去睇翻咧，即系。其实生命真系好特别嘅，同埋我谂我讲话生命有你咧，我谂呢个你咧，其实我觉得就系话，其实我哋每一个人咧都系好即系好重要嘅。其实我对我身边嘅人，可能我太太啦，我嘅朋友啦， 有细路仔啊？ 我冇小朋友，系啊吓。我而家即系我觉得即系对每一个人都系好重要嘅。咁你哋又對我哋好重要嘅，可能次官啊， 次官梗係重要。 係，我即係我以前好後生嘅時候都睇你啲作品啦， 細細個係嘛，好細個。 我唔敢扮曬咁樣。咁即係我諗Godfrey 啦，佢以前又喺工作上啦，我哋都有多合作。其實我發覺每一個人咧，對其他人嚟講咧，都好重要嘅。咁、我覺得今日啊追月啦， 唔係追月啦。琴日就 上月， 正式中秋啊！ 系咁，我覺得喺呢段時間都會諗起一啲朋友。雖然咧頭先阿 Godfrey 講啫，依排好似好多嘢發生，但係其實我自己覺得咧喺度當中裏邊咧，我發覺生命真係無價嘅 嚇。 即係我覺得每一個人咧一出世嘅時候咧，我發覺咧依好多人咧好照顧你。你諗下啲BB 仔出嚟嘅時候，幾多人喺個～醫院度，哇！照顧你啊，啲護士啊。 嗰時咧，嗰個係醫生，那個醫生咧係西人嚟嘅。 嗯。 佢同我講，佢話你夠唔夠膽睇住個太太分娩啊？咁樣喎。 係。 我話我未見過喎。佢話答非所問，我今日敢睇住啫嘛，我冇問你。 系咯， 有冇睇过？ 你系用语言艺术咯，你 系我语言艺术咩？即系话俾你听，间接系我唔想。 系 咁啊，佢几讲两句之后咧，都要去睇。 系 咁啊，睇住细路仔出世咧，个细路仔咧个感情系真系好多嘅。 系咪好奇妙啊？ 好奇妙嘅。咁咧，所以咧，今日讲到生命有你咧，第一节咧，不如咧讲下家庭先。 好啊。 喺家庭上咧，我正话问你一个问题。就係話你有冇細路仔？你話冇， 冇。 哎，咁啊啱梁敬國同我都有細路仔，佢一就陪個女啊去美國喎。我話咁大個女使乜陪啊？十八歲噶咯噃，讀大學噶咯喎。佢話都要。嗱呢個咧睇出佢咧對嗰個家庭嗰個重視， 好重啊！ 嗰個倫理間嗰個重視啊，呢個唔係淨係唐人。 翻鬼都一樣嘅啫。 係 係 啊，咁啊，呢從呢度講起咧，點解生命中佢要有你，你要有佢咧？ 嗱，我自己本身你話我傳統又好，或者係點都好啦，我真係覺得，譬如一個家庭入邊，譬如兩夫婦結合咗之後咧，一定要有細路仔。 系， 咁先算系一个家嘅。 系啊，我都系。 可能我另一个谂法啦吓。如果冇细路仔咧，得两个人喺度咧，你唔好话系某个时间系闷先啦，硬系觉得有少少缺陷嘅。个家嘅感觉就系要有啲细路。我其實有啲遺憾嘅，因為我得一個，其實我想生多兩個嘅。不過係唔知咪力有不逮啊，生嚟生唔出，就得一個女。咁。但是我女兒和我們兩個感情都好的，尤其是跟我太太更加好， 當然是女兒當然跟媽媽好的， 又不是，有人說女兒和爸爸好一點， 我的兩個女兒，本來三個女兒，一陣說的就跟媽媽好的， 因為你經常不在家，因為我女兒小的時候，我太太又上班，她又到處飛， 個個都是， 她飛得很厲害，飛得比我更厲害，所以我女兒小的時候，我跟她又比較親密一點，時間多一點，但到我太太後來，她由小學上中學，她說不行了，我都是要幫幫她，因為怕個gap太大，那她沒做事，開始兩個母女就困獸鬥，困獸鬥感情增進很多，但吵架也勁很多， 不要緊，就吵架自有愛有恨， 是的，那我就唯有居中調停，經常都做調停人， 還好，你作為那個父親呢，又作為那個丈夫呢，就真係盡責啦。 咁我諗啊，其實我都要考一下做嗰啲調解師嘅，真係要，因為有經驗啊，我覺得。 咁啊，黃生，我哋講咗我哋對家庭嗰個講法啦，先啦，好嘛？ 嗯。 咁啊，我咧就補充少少，因為咧以前咧就係呢個 nuclear family， 即係核心家庭嘅講法。 嗯， 咁即系一家老亂咧，由老爺開始啊，就一定要同細路仔住嘅。 嗯， 最好啊三代同堂、四代同堂，最好啊五代添。 哇！ 咁啊叫有福，有福啊。 嗯， 個福咧嘅字咧就係享受到咧仔孫嘅福氣。 嗯， 即系唔係淨係有錢咁簡單。 嗯， 有。好多人有錢，但是呢他不能夠有他的親戚朋友有孫有室一起，那呢其實就是個福薄了。 喂，事官，我就知道室就是四代，那第五代應該叫什麼了？ 甩啊 甩啊 原先是有啊，阿室甩嘛， 甩甩 okay，就很少人有的，就是早了，以前早婚 是早婚就有機 會，代代早婚呢就容易一點，二十年十零歲已經開始有仔 仔， 就得。而家咧四代都好困難。我阿媽咧有四代， 哇！ 我阿媽咧就不過咧，成八廿幾歲至有四代。 嗯， 咁啊都叫做 都好啊， 享受過佢九廿幾歲死，都享受咗十幾年。 係 好啊！咁啊喺呢個情況底下咧，就係如果有佢啲細路仔圍住佢嘅膝下咧。就為之有福啦，唔係計住有錢喎，有錢未必有福。 明 嚇，所以咧呢個咧好重要。有名譽未必有福，有權勢未必有福。有仔女孝順喺你膝下環繞住你咧，唔係激氣嘅咧，咁係有福。 係 咁嗱，呢個就係當年嘅講法啦，而家就個 definition 嗰個界定已經唔同咗啦。而家咧有三代已經好好噶啦。 係啊 係。咁係而家咧，我哋希望咩咧？我都有三代，而家我都有孫。 係。 我都希望咧，即係大家嗰、那個人整整齊齊啊，冇病冇痛。 呢、這個 咁咧係啊，呢、這個咧就係、是、一種咧。安樂一種快樂，呢種嘢呢種咁樣嘅感覺咧，係買唔到嘅，有錢買唔到嘅， 絕對係。 係啊，咁啊，所以咧呢、這個咧就我享受到咧， 你将来都享受到。你呢要努力啲加餐饭。 我想咁呢，我发觉而家啲即係我其实都唔係细阿 Goffy 好耐好多嘅。不过可能係而家好多人呢都发觉哇呢个世代养一个小朋友真係唔简单，即係有几多百万咁样。咁啊 佢话400万喎。 400唔係600咩， 而家加到600啦。 我諗即係真係唔容易嘅。咁我覺得但係咧，即係有細路真係一個福氣嚟噶。我好認同阿超官講咧，即係家庭嗰個樂咧係一個福氣，用錢係買唔到嘅。咁但係我自己覺得最緊要嘢就係話，我覺得喺個生命裏邊咧有冇小朋友唔緊要，但係你又多啲去 open 下自己，開放自己去同啲後生多啲嘅接觸。我諗可能喺家庭裏邊咧做老人家嘅。我成日講都覺得咧，就唔好自己食，仲係即係諗住自己 似老賣老啊！ 似老賣老啦！我諗啊，有好多嘢，而家個世界真係變得好犀利啦！我 最近做廢佬啊！ 我最近我老豆同媽同我講話啊，要叫我俾部智能電話去用。佢八十幾歲，佢話要用學嘅智能，要用嘅智能電話，即係 咁叻啊！好叻喎！ 未得，但係咧，其實即係可能即係話啊，睇到出邊而家你都要有一樣嘢去學啦咁樣。咁我諗其實係最主要諗係要同多啲嘅社會去接觸。咁其實我自己就冇小朋友，但係我就曾經教過書。咁我發覺喺教書裏面咧，其實班後生班學生咧，其實即係俾自己咧有好多生命上呢個衝擊啊！嚇，特別呢一排時間咧，即係我自己開始即係幫手去做一啲嘅小社企嘅時候咧，反而我而家去揾我啲學生咧，喂幫下手啊！咁啊，發覺咧睇到佢哋咧，真係唔同曬，即係好似你哋可能睇住啲孫啊，睇啲仔女大個曬，嗰種嘅滿足感咧，其實原來真係因為有你。有呢個學生，有你嘅子孫，係令到你喺當中裏邊咧，去即係欣賞呢個生命咯。 咁佢各自嘅生活上邊又有啲乜嘢嘅地方，你再重新接觸過，係覺得係嚇好 inspiring 嘅咧？ 我諗 有啟發性啊！ 喺你哋兩位面前都唔敢點樣嚇去講。不過我諗係其實人生裏邊咧，即係無論你係可能係即係。廿幾歲、三十幾歲都好，短短我覺得咧，裏邊其實經歷好多嘢。即係頭先講啦，一出世嘅時候已經好多人咧，即係照顧你嚇，去 take care 你。我記得我自己我今日都同阿 Goffy 傾嘅時候，我都會諗一個叫人人為我，我為人人。 嚇、啊！呢、啊這個 馮穗啊，呢、這個馮穗，唔係呢個咩啊？ 坐飯啊！ 坐飯啊！ 其实我想起这个说话就我想是多谢我自己母校，或者我自己母校就是这一句的说话呢是我们的即是校歌来的。 是 校歌来的。 是啊，是我们校歌。是啊。那我自己呢这句说话呢我都是想究竟究竟人人为我，我为人人，现在究竟还有没有这支歌仔唱 的？有，应该这么唱。 自古你觉得有啊？ 应该这么唱。 但这个已经是变成一种好啲 講，大量噶啦， 好 係啊， 好啲講就係一個理想，唔好啲講就係發緊白日夢喎，仲有 大量，買大量啊， 係。但係其實我覺得咧，其實我哋根本咧，而家生活喺一個世界裏邊咧，日日都係經歷緊一樣嘢。 係， 我自己覺得一樣嘢就我自己係教咧係服務性行業嘅。 嗯， 我講真句咧，你去買一個 service 或者你去用一樣嘢，其實都係。經歷緊叫人人為我，我為人人。 係啊，呢個啲我哋再詳細啲講咧。不過我贊成你所講咧，仔女唔係一定要自己親生嘅，親生咧就係血緣嘅問題啦。 係啊 以往咧就一定係要血緣咧，就叫做至親啦。 係。 至親啊。但係而家嚟講咧，社會度咧已經係你個學生，你嘅屬下。後生嘅你嘅，譬如我外邊咧，見到嗰啲後生啲嘅，後生我嘅，甚至乎咧，佢而家啲監製啊、導演咧，都後生我。 啊，梗係啦。 咁啊，仍然咧當佢哋有個親情喺度。係 啊。 即係視佢哋為自己嘅子侄，呢個咧好重要嘅，就係個人咧，如果能夠將自己嘅愛心啊分發咗出嚟咧。即係將自己仔女嘅愛對仔女嘅愛心分發咗出嚟，對待其他人都一樣咁樣諗法咧，一樣咁對待法咧，呢個咧係又係一種福氣嚟嘅。 你覺得呢種係一種學習翻嚟嘅嘢咧，定係與生俱來嘅嘢咧？ 與生俱來嘅，我認為啊。 咁但係有啲人冇喎， 冇啊，因為咧 名利咧遮蓋咗佢、 嗯。 其實咧有嘅，每個人都應該有，因為每一種人，每一個人咧，譬如咧最簡單一隻狗仔，就算嗰只狗仔唔係佢親生嘅咧，你好細個擺埋一齊咧，佢都當自己仔女一齊看待。嗱，我見過咧嗰啲雞仔啊，就跟住個老母咧，冇雞咧就啄食啊，唔係奇啊。只鴨喎、哦，只鴨同佢冇關係嘅喎、哦，只鴨係游水嘅喎、哦，只鴨仔咧唔係佢生嘅喎、哦，係佢抱。吓佢鸭乸系唔抱个仔嘅， 诶咁开心 啊！ 系啊，揾鸡乸抱嘅，抱出嚟嘅个仔咧，佢当咗自己仔，当大个咗咧，定就知咧。但细嗰时候，嘅鸭仔跟住嗰啲鸡仔一齐出嚟揾食，佢啄唔到地噶嘛。 系啊， 佢咪走去河边咧捉啲虾毛仔啊、鱼仔啊，啄咯。咁呢个咧？那個母親咧，即係嗰個母雞，那個母親嘅母愛咧，喺嗰個時咧都顯現咗出嚟嘅。 嗯， 即係話換句説話講咧，動物都有， 係 咁何況人呢？人都係動物嚟嘅，那個動物性都仍然喺翻度嘅。 係 咁，所以咧，我哋如果對待其他人而視如自己嘅細路仔，視如己出，好多人都咁講啦，你。你当是自己的子侄，当如是自己的亲人，那你额外呢是肉紧的，额外加两个钱肉紧，是吧？这个呢我很赞成黄生你说的。 智官你可以叫我 Michael 得噶啦，其实我真的很认同阿智官讲，就系我其实觉得每一个人咧吓系有个爱嘅，只不过而家咧呢个世界就令到咧我哋咧。很多時候可能不敢去表達自己，我記得即自己看過的書都說，就算一個壞人怎樣壞，他都會給最好的自己的子女， 是一定的， 是啊，所以我覺得與生天來在這個世界裡面的人是有愛的，只不過我想現在實在太多事，可能有些顧忌，有錢的可能又不夠膽 show off 自己對自己的子女的愛，因為他可能在眾人面前是要表達自己的尊嚴威嚴，咁啊，到一啲可能啊，生活好難、好艱難嗰啲，佢又可能要即係空神惡煞去對下人啦，先顯到自己嘅， 要保護自己， 係啦嚇。咁、所以我覺得，但係我始終覺得就係，我好深信就係啊，每一個人咧，與生出嚟係善良嘅。 系呢、這个人性性善嘅， 即系孟子嘅信徒嚟喎，你系嘛？ 我都系， 系嘛？第嗱性善系。一般情況是我都贊成的、但是始終你都聽過啦，士官、每一個社會都是 4% 的賤人嘅喎， 有賤人嘅， 嚇嗰啲人係冇得改嘅喎， 係啊， 即係與生俱來已經係中意搞搞震啊，中意去欺壓人啊，中意去上即係欺上瞞藝已經係好小事嘅啦，佢分分鐘係用嗰啲好奸詐嘅嘢嚟嘅，直情係陷害你添嘅喎，咁點解釋咧？嗰啲人天生嘅又好似係 你。有兩種情況，第一種情況咧就係佢 DNA 咧係真係有嘅，咁我哋而家都知咧，佢嗰排列嗰個染色體啊，有長短噶嘛，有啲長咗短咗，唔知第十幾個 pair 裏邊咧，佢係縱火狂嚟喎， 係 啊，係佢天生縱火狂，佢真係佢唔燒人嘢咧。是不过瘾的、哦、这个呢有没有呢有。但是呢现在科学证明了就是染色体那个 XY 错了、又错乱。第二种呢就是他自小在恶人谷长大。这个古龙呢都有写啦。 那么小鱼儿都不是太恶的。 他的恶人谷出现呢他受由小小个呢已經在外人谷啊，飽盡呢啲痛苦。 係， 咁佢如果佢個能力係唔能夠克服呢痛苦咧，佢就順從咗呢痛苦，順從咗嗰啲恨。咁我哋有啲國家咧，有啲政體咧，就用恨嚟到做佢嗰個 管理的方式， 嗯， 不是用爱，是用恨。人和人之间是鼓励我恨你，你恨我，我怼你，你怼我， 嗯， 你杀我，我杀你，总之你斗我斗你，用这个方式来到去维持那个人际关系和管治关系， 嗯， 但是呢有些是用爱的， 嗯， 是用原谅的。嗱，我哋中国咧，就讲起圣善咧，圣善，其中有一个好重要嘅字眼就系爱，就系尝，就系尝试运用恕啊。 嗯，系恕呢个概念系中好中国嘅。 呢概念好重要。如果我哋唔识去原谅其他人咧，唔识恕咧，咁你样样嘢都系仇恨噶喎。 系啊， 少少嘢讲句唔啱听咧，实唔啱听噶。实是会想办法怎样报仇，怎样整蛊人， 那 你就结了，就很惨了，是吧？ 刚刚次官你又讲开这件事，我会想起一件事，就是说在外人谷长大其实我发觉呢，这个世界现在的人呢，可能很多时候就是其实我们做父母呢，即是两位，即是有人做父母，其实即是为将未来的世界呢做了一个很大一个的，我不知道好就榜样啦，不好呢其实只是一个不好的反面的教材。其实今我觉得很多时候现在的人说我不想有小朋友，因为个世界好坏好差。 嗯， 但有时候我都会问，其实这个世界是怎样，是不是我们即是我们做父母的要负责任呢？ 要 的， 有你有成为一份子的责任的。虽然可能亿万份，可能好少少。但每一個好少積埋咧就好多 嘅。係啊，即係呢個等於哈維爾佢做本書都咁講。 哈維爾係 啊。係啦，無權力者的權力。佢即係話你喺一個咁壓迫，喺捷克一個共黨統治之下咁壓迫，同埋人人要交心啊，要維心地去支持共黨乜乜咁情況底下，你點樣可以令到個社會保留翻一股正能量咧？咁佢就係話：你每一個人忠於自己，唔同流合污，唔好講大話。佢其中佢有一個例子就係話，有個賣菜嘅小販，佢喺佢自己個檔攤後邊整咗個海報，就係、類似係咩熱烈支持共產黨咁樣嘅。係 咩？ 係佢話呢樣嘢，其實佢已經係支持咗一個極權嘅統治。 哦。 你可以不出声，但是你不出声之余，你是再加一个这样的 poster 这样的海报底下，其实你已经是助纣为虐，简单来说就是你可以就我日常照生活，你要我做这些事我可以不做的又不做，即是每个人在他的自己的狭小的空间下面，他都可以为善和为恶都是有一个抉择在这里， 意志自由可以决定的。咁啊，先講個哈維爾係邊個先啊？你就講哈，突然間表哈維爾，我哋好多聽眾 唔 知邊個哈維爾嘅。哎呀，哈乜爾啊？聽哈維爾又唔識，哈維爾係捷克喺反對共產黨統治嗰陣時咧嘅領袖。 第係其中一個領袖。 但係咧，仲有好處喎，就係我哋同行喎，佢哲學家嚟嘅喎， 同埋做劇作家添。 劇作家嚟嘅喎， 詩人嚟添喎， 詩人添，係啊，寫作好多。 嗯。 咁哈維爾咧，我喺去捷克布拉格嘅時候咧，去參觀過佢嗰啲妙詩人咧，同埋嗰啲教堂都有佢個尊容啊。 嗯。 都是一个世界上出名的伟人的。 出名这个始终即是捷克有行啊、 嗯、 天俄勇革命是不流血地将政权和平地去。 都有少流血的，死了几个人的，现在都撞了在那个前面就义的地方。 所以就是说在我们讲开圣善圣恶还有在个抉择的问题底下，就是说每一个人每一日的生活，每一日你的生命，除了你要好好地珍惜自己生命之余，你对其他人的生命你有没有一个觉得亦都是要尊重呢？觉得是要保护呢？这件事因为很简单，在一个强权底下，你为了保护自己， 你就可能做一些你不想做的事，但是你做那件事就等于文革时代，交个责任下来，你这个机构 5% 就是反动分子来的， 有量化的， 对了，那麻烦你说出来了，谁是，开头当然个个都不出声的，有个笑话这么说嘛，开会要 交人，那个个都不交啦，那怎知道有个人不好彩，人有三急，咁啊走咗出去，咁啊死， 咁 啊 就 结 啦，因为你唔在场， 系啊，咁嗰个就话，呢个就系反动分子啦， 系啊，冇错， 开始就互相攻击，就啊挖疮疤啊咁样啲嘢。 呢个咧唔系净系中国，当年咧喺中世纪黑暗时代咧，西方都有嘅，猎巫啊嘛， 猎巫， 猎巫咧，猎巫都系咁样，要你供出其他十个人系巫婆啊，系巫师。咁你冇啊冇符啊，咁你醫過你嘅救過你嘅，總之你識得嘅人，你知道被姓名，我譬如知道黃啟文啊大波啦，我就 死啦， 係 係佢啊， 黃啟文我識啦嘛，湊夠數都要十個啦， 咪咯， 帶你出關啦。咁咧，其實咧，你又要俾咗十個喎，咁咪結啦。可能咧牽涉到梁經國啦。 一定啊！ 最熟嗰啲，你熟嗰啲，咁就結啦。咁嗰陣時咧，你咪以為自保喎，係冇自保到嘅，因為咧你供出咗嗰個人名之後，你自己都受難。係 啊， 係啊，唔係淨係中國嘅獵巫嘅時候，文革嘅時候，中外古今都好多個呢啲情況，咁呢啲咧就委屈咗自己嘅良心。 其實我諗依樣嘢唔單止話喺政壇上，可能自己平時喺度做嘢嘅時候裏邊都有好多咁嘅情況。 梗有啦，我都話成日同你講，大機構入邊都係一幕幕殘害中人嘅故事嚟噶嘛，齊哥係咪先？ 呢個咧咪我又成日講到嗰、那個當年我喺。呢啲大台裏邊最慘嘅一次遭遇咯，好似都講過你聽嘅咧。 應該講再佢未聽講啊，講俾佢聽啊。 咁誒有一日咧，就上頭咧就俾張紙我，咁誒嗰張紙咧分開咗職員有藝員嘅。咁啊而家講藝員先。咁誒有幾個老藝員咧係我老友嚟嘅。 嗯。 我成日傾偈咁樣，就係嗰啲鹹泥二打碌啊、咖啡啊咁樣做嘅。 嗯哼， 包括咧黃萬妮女士啦、陳立品啦、嗰陣時啊曾彩林啦咁樣。 嗯。 咁佢哋係 under show 喎、，under show 即係話咧，佢簽十個 show 咧係做唔夠嘅。 嗯嗯。 一個月做唔夠。 嗯。 咁嗰個命令咧，命令嚟啊，就話咧叫佢哋嘅一係減 show。一系咧就減錢，一系咧就唔簽約。咁我困難啦，點解咧？因為第一佢係我老友，咁我好難開口。第二咧，最重要就係唔係我覺得佢哋係冇用，佢哋演文藝鋪嗰時一定要揾阿立品嘅，做導遊嗰時一定要揾曾楚林嘅，做。好好老母嗰時， 家婆 一定要揾阿黃萬妮嘅。你唔揾佢咧，第二個做得冇咁好嘅。咁但係由呢個角色唔係套套劇都有噶嘛。咁但係你一時間話要飛佢，話要減佢，咁佢點樣生活咧？ 係咯。 你要考慮埋佢點樣生活喎，同埋佢嘅尊嚴係咪保障到咧？咁啊變咗好困難。咁啊，但係焗住咧，你唔做又唔得喎。你個工作要做咩？佢準備你請佢食餐飯嘅，咁啊去食餐飯嘅時候咧，個面都黑曬啦！一入去未入去房，嗰啲人已經問係咪想辭退我哋啊？咁你更加好難縮呢個問題。咁都後來都要做到，都要硬著頭皮啊，忍住眼淚都要做到。 但 係你話係唔係咧？係咪係好慘？ 咁。是啊，呢样嘢亦都有阵时喺组织入边，你都无从去选择，除非你不做、 啊、除咗你自己唔做， 系咯、 啊。咁你唔做唔系等于件事会了结喎？ 系去搵第二个做啫， 一定要做成个。 一定造成。咁你有冇办法说服到出钱嗰个人系取消收回成命咧？咁啊，自己自问冇呢个力量，系嘛？我睇呢啲啊，你哋做过高层都做过呢啲，呢啲炒人工作。 我就好啲，因为我就炒过人，不过我炒过人咧，就系因为佢真系做得唔好。 唔系呢啲为咗悭皮， 唔系为咗悭皮，暂时。不过嚟紧唔敢讲，你知而家啊非常恶劣，而家世界经济。 哇！如果你仲喺呢个机构做咧，你就真系要饱尝呢个问题。阿黄启文试过未？ 试过炒个人，跟住我记得嗰人同我讲句说话，我系人都唔会怪，我永远都系怪你， 怪我，怪你啊， 怪我， 系你拣佢嘅。 冇，因为可能系。權力的鬥爭之下，咁啊，我的決定是因為其實我不是因為任何人，但我是覺得有些嘢即係，我諗係忠於自己同埋忠於一啲嘅原則咯，咁啊做咗咁嘅決定。但我發覺其實真係好難做嘅，似官嚟講，即係有好多嘢喺呢啲咁嘅情況裏邊咧，你未必可以 handle 到點樣做。但我覺得可能我自己覺得即係有啲嘢真係要面對自己嘅。人生裏面一定有很多嘢選抉擇咧，你要 make 個 decision， 唔係每一個 decision 都係真係會係全部人開心。咁但係我覺得，即係對得起自己，對得起人咯。如果你發覺真係唔得嘅時候，我真係會揀咧，我會離開嘅，我會走開。 情願， 我自己寧願 情願離開， 情願離開。 我試過， 你個負擔可能嗰陣時冇咁犀利，我哋負擔就要有幾個女，有個老婆， 有供樓啊， 有供樓啊，係啊。好，咁講完咁多先。 好啊。 就聽日歌之後咧，繼續翻嚟會繼續講到星期五嘅生命有你啊。咁呢只歌咧叫《生命有价》，系合唱版嚟嘅。 嗯。

百度地图取代了 Google Map， WeChat 取代了 WhatsApp 等等。这些类似的例子在大陆有如恒河沙数，不能一一尽录。中美近年关系日趋恶化，自特朗普执政之后开始惩罚或者制裁一些中国的龙头科技企业，例如中兴和华为等等。除了因为美国国家安全的问题之外，亦都希望削减中国在 5G 技术上的国际领导地位。不过美国政府绝对没有忽视一些互联网服务在美国的影响力。近期制裁字节跳动旗下的国际影片分享平台 TikTok 以及腾讯旗下的 WeChat， 亦都是因为这些社交媒体平台在美国有影响力。美国政府认为这些平台可能收集大量美国的资料，而且有机会在美国大选中肆意兴波作浪，企图影响选举结果。近年的中美贸易战，除了实体贸易之外，互联网贸易亦都是现届美国政府希望可以扭转的重点。美国政府商务部早前公布了一系列洁净网络计划，希望将一些中国的电信商、云端服务供应商等等从美国的网络内摒除。特朗普发表争取连任政纲，当中亦都提及到要将那些外判给中国的工业带回美国，明显地亦都针对一些投放大量资源在中国生产线的企业，例如 Apple 和 Tesla 等。美国的互联网业务长期没办法打入中国，但是中国的互联网企业就大举进军美国。特朗普政府认为这个正正是以往美国政府对中国的容忍所种下的祸根，于是用尽方法希望可以扭转这个互联网贸易逆差，亦都为自己的总统选举造势。但是这个如意算盘是不是能够打得响呢？最终还看今年美国总统大选的结果。蓝地球，方宝桥撰稿。 色无限 FM 92香 港电台第一台，色无限知识，由现在至深夜12点，香港电台第一台。 有你，咁啊有啊梁经国、黄启文同埋小弟刘天慈，咁啊上个半小时咧就多咗多啲嘅，咁啊讲咗咧我哋喺家庭上啊嘅伦理啊嘅关系咧，一定要点解有你个你咧就系我哋家庭成员啦吓，咁啊而家咧就可以讲下职场咯，即系喺工作上嘅职场。咁我知道啊，啟文咧就做過，不過都做過好多嘢啊，咁啊，阿梁建國又做好多嘢咧，交俾你兩位講下故事咧。 故片係嘛？ 嗯，講下故事先。 故事咧就佢啲故事又多啲，等佢講咗先啦，我先補充啦。 好啊，好啊。 你生命上或者你識嘅人生命上啲故仔有咩好聽嘅故仔啊？ 其實真係發覺喺生命上真係有好多好特別嘅人。咁啊，先講下咧，就係我自己有一個朋友咧，其實佢生來咧，其實佢個身體咧有啲嘅問題嘅， 有問題 係有問題嘅， 有缺陷。 佢就唔係叫做你即係一好易睇到嘅缺陷嚇。咁啊，其實都係一個幾艱難嘅一個人生嚟嘅。咁啊，細我少少。咁但係其實咧喺當中裏邊咧，佢就講到即係佢由即係。佢可能係中學時期到而家咧，佢其實即係如果啲人見到佢嘅時候咧，唔發覺佢有四肢有啲咩問題，但可能會喺外表裏邊咧都見到佢啦。啊，有啲嘅即係會少少有啲介意咁樣。咁但係咧，其實佢都講到俾聽啊，佢就會成日覺得話啊，我唔係好想做人啊嚇，係啊，因為佢會覺得啊，點解好似睇其他人裏邊咧？佢嘅個個都好好，但係點解我咧？可能佢因為佢身體裏邊有個瘤嘅， 係啊，係啊，咁啊， 隨時死得。 佢又不至於隨時死，但係咧，依個咧就會令到佢咧夜晚瞓覺啊，或者佢喺工作上啊，都有好多嘅即係一啲嘅困難。 係 咩？咁、啊、但係其實咧，佢好堅毅。佢喺當中裏面，其實佢係醫生同佢講嘅話，其實咧你唔適合做一啲嘅工，即係長時間嘅工作啊，要咩？但係其實咧，佢要為求家啦，為咗生活啦，人生有理啊嘛。佢嘅理裏面其實可能喺當中裏面就有父母啦，即係佢自己覺得啊，喺當中裏面，喂，如果我走咗嘅話，咁邊個去 take care 佢哋咧？其實我已經覺得就係話，佢又唔係獨子，佢有。其他的兄弟姊妹，但是他都会看到一件事，就是就我一个人不在这里的话，其实可能会带来有很多人的不开心伤心。其实我都觉得看他我很佩服他的，因为很坦白说他每日一夜晚黑睡觉是睡不到的，因为他痛的。痛的，咁啊喺当中里边咧，其实系痛到系即系成日都瞓唔到觉啊咁样样。咁同埋就系话，可能系有啲嘢你唔了解佢嘅时候咧，喺工作，因为佢个身体有问题啊嘛。咁所以喺当中， 佢身体有问题，但系你头先讲就系人一般人睇唔到嘅。 因为佢嗰个里边嘅问题咧，其实咧外表你会见到可能皮肤上有啲嘢，但系里边真正嘅痛咧，未必个人会知道明白。咁我谂有啲嘢系叫做有苦自己知啦，吓。咁同埋最重要嘅嘢就系话，因为咁样样嘅话，可能系影响好多佢人生好多好多唔同嘅经历，可能即系去读书啦、 社交上 啦、各方面啦。但系佢都讲咗句说话，我唔可以咁容易去放弃。咁其實喺當中裏面都有好多人，因為佢嘅存在，可能都成為其他人啲嘅鼓勵。咁、 哦 啊、其實即係就會諗起，哇，係啊，人生有理。其實每一個人都係好有價值嘅，我覺得。 嗯。 嚇、啊，即係我覺得誒。 卒之而家呢個 呢個人仲繼續，仲繼續喺度，仲繼續。 但係佢 繼續仲係做緊嘢，仲係繼續要食一啲好長期嘅藥。 我都要食藥嘅。 即係冇得徹底解決個問題。 因為我聽佢講咧，如果要徹底解決，就好將你嘅人咧個身體全部拆走曬，即係重新去，即係拆走，跟住再去，再攞一啲嘢。 仲安過。 係啊。咁、我覺得其實真係我諗做佢都係好唔容易嘅。咁佢都會有時會問點解我會存在啊咁樣，咁慶幸佢自己有個信仰啦，個信仰都會係幫助到佢啦。但係我諗係其實我發覺一樣嘢就係佢知道究竟佢喺度存在嘅時候，其實可能都係佢會帶來俾佢嘅父母一個嘅開心。 有冇結婚啊？ 佢冇結婚。 哦，梗係又唔敢連累妻子啊， 好大嘅 下一代啦。 係啊，係啊。咁啊，所以我會覺得我睇佢嘅時候就話。其实即系而家好多人成日即系唔好介意，就系有啲后生嘅时候都讲话啊，好易就好想去轻生或者系乜嘢。但系其实大家即系去做一个决定嘅时候，即系谂，不妨谂下。 但系我系后生，我话喂阿叔，你又唔知道我几痛苦嘅啫。 啊，系啊，我好记得最近有个朋友同我讲话，佢问佢老豆：你做乜要生我出嚟啊？吓，系啊，你有冇问过我？ 有啲后生真 系 有咁嘅。 系啊。你有冇問過點解要生？我想唔想出嚟呢個世界？ 要問過佢添啊！哇，真係沙塵喎！咁啊，未第一次聽到。 你第一次聽到啊？ 第一次聽就係話問個父母點解我要出世？點解你冇問過我啊？我批准你。 係啊，佢即係咁同個父母講 嘅。只可以俾我出世啊！ 係啊， 咁嗰陣時點批准啊，大佬？ 啊！但我发觉咧，我话听翻佢嚟讲，阿老豆嘅答法系好好喎。我叫你游得快咩？ 鬼叫你游得快咩？咪就啱听。 系啊，咁我其实觉得即系大家当自己决定即系话啊，我想做某一样嘢嘅时候，大家不如停一停，谂一谂。其实即系喺当中里边你自己嘅价值系点嘅？ 但系嗱，呢个就带到一个问题。嗱，头先你嘅朋友因为有信仰啊嘛，佢有信仰，即系我都有信仰。系你到喺艰难嘅情况底下，或者一啲唔清晰嘅前景底下，你会有一种叫做力量又好，或者有一种帮助又好，令到你可以个心安稳落嚟，同埋系可以有一种寄托。但系而家呢个社会上。好多人係冇宗教信仰嘅，咁啊遇到難題嘅時候， 佢唔知佢邊個去講啊，唔知邊個去開解喎？呢、這個點搞嗱？譬如你今晚我哋上嚟話生命有你啦，我哋點樣可以幫到呢班咁嘅？唔一定年青人嚟嘅喎，可能年長人嚟嘅喎。 係，我自己睇翻咧，其實講真句，我自己都會有好多唔同嘅經歷嚇。咁、但係我覺得一樣嘢就係話第一樣嘢，我覺得個人係要開放啲。即系我哋唔好即系死牛一边颈咁样。其实讲紧咧， 唔好谂埋一边。 系，但我自己其实仲系学紧嘅，我都系一个好固执嘅人。但系其实我发觉就系当我自己我记得好似上个即系早旧年咁样，我同我老豆80几岁，我同佢嗌大交。 吓， 我同佢嗌大交，而呢个嗌大交咧，里边喺当中里边咧。即係大家動武 啊！哎呀， 即係唔好 笑啊！你真 係係啊係啊！咁但係 以前咧拎佢打靶嘅咧， 係浸豬籠咧。 發覺就係話，其實人生裏邊就係有好多嘢咧，原來就係你自己差一條一線嘅啫。係 。 如果嗰刻裏邊，我自己覺得我自己安靜一下，我退一退後， 冇錯， 去靜一靜低，去諗啦。我唔同我老豆去嘈。可能個故仔係唔同，因為我老豆即係唔好大過一次官啦， 行開咗，行開咗都唔同咗啦。 係啦，咁但係發覺就係，如果我自己嗰刻裏邊，我就係、是，就算你冇朋友也好，你冇咩，你自己其實冇一個人係有思想嘅。你只要停一停嘅時候，你發覺你咪想咁樣行，係咪一個結果係好嘅話咧？其實我會覺得有啲嘢咧，你係會開懷咗。 冷靜 係啊， 而家你做任何事咧，都係用冷靜理智。的方法咧，去減低個熱度啊，降温啊，咁啊呢個好多時咧係一時衝動嘅升温，喺嗰陣時咧就係冇咗呢個理智噶啦，冇曬隻叫火遮眼。 係， 喂，司官你就俾我哋閲歷心啦。嗱、好多時我喺一個平常底下咧，我會同自己講或者同人哋講，喂，如果你去到鬧交嘅時候咧，記住。停一停，諗一諗，但你到嗰個情景底下，未必得噶嘛？有冇一啲嚇機制或者有啲橋？ 咁當然咧，我有方法嘅，但你自己咧都唔係100%做得到。尤其越親嘅人咧，好似父母啊、妻子啊、兒女咧，就未必做得到。 嗯， 通常咧係數五下，即係。冷靜飲杯茶，飲杯茶飲杯水咧，呢樣嘢未必針定喺度噶嘛。飲杯水係嗰個時候，其實唔係飲水嘅問題，係你將嗰件事冷卻咗幾秒鐘嘅問題。咁啊，你先數得嘅，你數五下得嘅，你數五下當堂你個火咧就慢慢會熄嘅喎，會熄噶。但係問題咧，你唔係咁多人可以擲數五下嘛？ 啊、 都話越親嘅人咧， 係 妻子父母咧就越難數呢五下。啊、你以為五下一二三四五好易數，最難數。 因為人好多時候就覺得自己屋企人咧好聽啲講，就話大家開放啲， 係 啊， 可以見真性情啲。唔好聽咧，就係大家互相喺度 abuse each other， 即係 abuse咗，即係過咗， 過分咗， 過分咗， 即係唔需要嚇，俾翻嚟對朋友，仲好過對屋企人喎。 係啊，對朋友、上司啊、下屬咧，你仲可以數過五下。 係咯， 十下得。 點搞咧？咁啊，倫常慘劇啊！嗱，你嗰日你點樣解決啊？呢啲倫常慘劇。 其實嗰次真係做得好差嘅嗰次， 自己後悔都冇用。 係啊，真係後悔嘅。咁但係點都好啦，我發覺有樣嘢就係你要自己放低自己先，因為到最尾嗰個係你老豆，你點都係要同佢講聲 sorry 老豆。即係一定鬧交，一定係兩個人一齊鬧。咁其中要有一個人去放低自己。其實我覺得人生裏邊咧，頭先睇到啦，即係好似個小朋友咪話點乜阿爸你生我出嚟話乜嘢？同埋頭先我覺得就話人係有價值，但好多時候咧，我哋發覺而家現代嘅人咧，包括我自己咧，我哋太自我 啊，係， 我覺得係太自我 啊。亦都嗱，套翻馬克思嗰啲理論啊，現代人因為喺工作同你個人之間有種疏離感啊，嗰種叫做咩啊 ？Alienation 啊嘛，即係嗱，你喺一個舊社會入邊咧。你農夫又好，或者你鐵匠又好，你做一件工作，由頭到尾都你自己做曬嘅。 係冇錯。 你會由一開始到佢成果嘅階段，你都經歷曬。 但係而家現代社會唔係 分工， 係啦，好似查理卓別林咁樣啊，現咩咩摩登時代咁啊，扭， 你淨係做一樣嘢啫，多都唔做唔到落去。 咁嗰個人生就變咗個意義少咗好多， 係 咁令到個人咧出現咗問題嘅時候，佢諗唔到自己嘅價值咯喎，嗰陣時 諗唔到， 我嘅價值只係扭螺絲啫， 係 同埋扭完螺絲之後，最後嗰個最後嘅成品係乜我都未見過喎，可能 係 咁點搞咧？現代社會點樣去嚇去再相處，令到你自己本身？在生命對你人係變咗有翻個價值喺度咧。 咁呢個咧有幾種方法嘅。剛才啊黃生講咗一個問題，就是、信仰係一個好處。 嗯。 信仰咧，當然而家好多人咧冇信仰啊，認為信仰係迷信啦。 嗯。 但信仰係一種人佢性情嘅依靠嚟嘅、 嗯， 有一個著落啊。係 啊。 嗱，你呢樣嘢合唔合理唔緊要，最緊有個著落。因為有踏實，咁你踏實咗咧，你係有著數嘅，有啲嘢倚傍嘅。 嗯， 呢、這個信仰咧係有理性上嘅需要嘅。係、 啊、 所以咧，我睇咧一百年之後咧，仲有信仰；一萬年之後咧，都仲有信仰。係，信仰係人類必須要嘅，唔係淨係人類鴉片咁簡單。 诶、哎，尼采讲上帝已死咯， 佢话上帝俾人谋杀咋，佢冇话佢俾人谋杀咗咋，就有人咧认为唔系净系得你一个上帝，呢、 嗯 這个世界系有好多个嘅，咁、嗯、呢个咧我都相信系嘅，即系你有你信，我有我信，而家好自由噶嘛， 系 冇所谓嘅， 系 嘛，但系问题咧，我相信每一个信仰。大的信仰不是邪的， 是邪教， 都是有一种皈依，有一种感受，是使到你的感觉到踏实了的。 是，似乎你刚刚讲的说话就俾我去想回我一个朋友，那他其实他都跟我讲了一件事，他又是个生命呢，又是经历了很多东西，他由单亲家庭大，妈妈几个小朋友，跟住咧就住，即系我谂大家都喺我哋嗰个年代里边，好多都系住屋村啊等等，咁啊系唔好噶啦。咁啊，跟住另外咧，最惨一样嘢就系话啊，佢另外佢自己嘅细妹咧，又唔知点解又好命过佢，即系佢哋一家人都系穷嘅，但系佢个细妹咧就系由细到大咧，都可能系当初里边咧又唔需要点样挨，通常咧拉女咧就唔需要点样挨噶嘛，有好多人锡，但 系 佢做家姐咧，佢反而要经历好多好多嘢，咁跟住到佢自己结婚之后啦，佢又去经历咗一啲唔同嘅嘢，咁啊发觉即系当中里边咧，佢就会觉得。如果不是有一個嘅即係信念啊，我哋唔好話淨係講信仰。其實佢真係發覺係人好難去經歷。係 嗰個信念咧，就好難去 捱過啲、 那個、 高山幽谷咧。 係 啦，就好似即係今日嘅主題，即係人生有理。呢、這個理可能就係一個嘅信仰啦，或者一個人啦，一個精神啦，去支持我哋繼續去行。 或者一個信念都得嚇。好，咁我哋咧聽只歌先。呢只咧由容祖兒唱嘅。明日恩典，咁啊，听完歌之后咧，新闻报道仲有半小时。 来，为何还等待？趁大家也在，时间在流动，还过目前。往下秒开，就趁这分钟来一个合照，挨完还识怎么笑，辛苦记过活还是精彩，没有小悲哀，想不起到底多悲哀，共你纵是尘埃都空开，再行下去大概。前面会有 全力争取，学会少少的都感激，亦算得乐趣。愿以后成和婿，亦容许我陪着你面对。 电台新闻报道， 晚上十一点半，由郭婷晶报道新闻。美国财长努钦话，总统特朗普在确诊感染新型冠状病毒之后，症状非常轻微。他稍后会向对方汇报同国会民主党人就新一轮联邦抗疫援助计划的谈判进展。努钦又说，虽然最新就业数据显示经济在重启之后强劲复苏，但部分经济领域需要额外援助，包括航空、酒店、学校和托儿机构。台湾杀人案疑犯陈同佳透过圣公会教省秘书长管浩明发放录音，隔空向潘晓颖的父母道歉，又说自己到台湾自首的想法一直没变，已经通知律师安排自首的事。管浩明说期望今个月成行。潘晓颖的妈妈回应传媒时质疑录音是否陈同佳本人以及在什么时候录，又说不要再给任何借口拖延，有确实到台湾的日期第一时间通知他们。在台湾，陆委会副主委邱垂正重申已经就案件建立单一联系窗口，但仍然未收到相关联络。有台湾律师说，在台湾杀人是重罪，法律规定最少判监十年以上，而陈同佳自愿到台湾投案可以算是有悔意，加上假如获受害人家属原谅，判死刑和无期徒刑的机会不高。本港新增七宗新型肺炎确诊个案，三宗是本地感染，其中两宗源头不明，包括一名在中环国际金融中心日本餐厅工作的33岁男厨师。这名患者住在湾仔轩尼斯道光裕楼，任职无异日本餐厅。他负责煮熟食，工作时有戴口罩，无接触食客。卫生防护中心认为食客感染风险不高。中心又说患者有13名同事要入住检疫中心，餐厅要停业14日，呼吁在上星期三之后帮衬餐厅的市民，如有不适应该尽早求医。另一宗源头不明个案涉及伊丽莎白医院一名25岁男护士，过去14日无接触患者，医院已经为50名员工和50名病人检测，当中98人呈阴性。中心话呢名确诊男护士住在荔枝角道慧源楼，同住的家人对病毒初步呈阴性反应，亦都会被送往检疫中心。财经方面，道琼斯指数报27,659点，跌159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报3,354点，跌26点。美元对其他货币嘅卖价：港元7.75，日元105.36，瑞士法郎0.92，加元1.331，人民币6.792。

浮想联翩。在厌倦之际，我是有一份感激之情。 一分钟阅读推介书籍《自说自话》，作者蔡浩全，由素叶出版社出版。 由而家至深夜十二点，香港电台第一台。 星期五晚有梁敬国、王启文同埋小弟刘天赐就讲生命有理，呢个理咧就唔一定系人物嚟嘅。刚才正话讲咗咧，可能系一种毅力、意志力，又可能系信仰，可能系一种信念，又可能系人物，又可能系件事物。啊，每个人揸住咧佢个一个宗旨都未定。咁所以咧。就唔好用個理咧，就講死就一定係 人， 生命有一種揸得住嘅，就佢嘅原則嚟嘅，以此咧為佢嘅生命嘅意志嘅背後嘅力量，係咪啊？咁啊，係啊，你有冇故仔啊？ 我嘅故仔啊，嗱，我嘅故仔咧，我自己故仔就唔係咁好聽咧。咁我有個朋友，可能我都講過嘅，就係、是、我小學同學嚟嘅。係 咩？ 咁就小學嗰陣時，咁大家啲細路咁一齊玩啦，踢下波啊，周街行下咁啊，上下山啊，即係我嗰時住灣仔嘛。 嗯、 上去寶雲道啊，好方便嘅啫嘛。 冇錯，嗰啲活水嘛。 係啦，我哋咁去，我哋真係純天然嘅喎，喺活水。 我知道，係而家冇，而家仲冇活水啊？冇啦嘛。 佢仲有活水兩個字。以前嗰啲氹咧，好似冇晒。 系啊系啊，咁啊，我都有上过去啊。 啊，咁啊好过瘾嘅，因为我哋纯天然啊嘛，去到嗰度就，你知唔知点解啊？ 佢点解？佢即系剥晒衫咁解。 即系我哋冇泳裤，但系我哋就想游水，咁啊回归自然去游水咯。 唉，剥晒衫裤，剥晒 鞋啦。咁就小学毕业咗之后，因为大家派咗唔同中学，咁唔同中學咧，咁間唔中有聯絡下嘅。但係嗰陣時嗱，你知道咧，中學階段最易學位係中幾啊？ 中二、中三。 冇錯啦，中二、中三係最易學位。到到中二嗰陣時，發覺咦，好似唔多啱咁喎。 嗯。 佢越嚟越中意上去嗰啲波樓度打波喎。 哦。 跟住咧又。 食烟仔啊， 系啦，跟住仲 讲粗口啊，呢啲 仲跑马咧， 跑马添啊， 系 啊， 有啲赌博啊，有啲咧就嫖妓都就谂死。 咁呢个就冇听见佢讲， 佢都唔够话俾听啦。 我唔知啦吓，咁开始其实疏远佢，因为好似怀咗咁样，咁啊冇乜点联络。其实我哋系结拜兄弟嚟嘅， 系啊。 傻更更咁样四条友自己去结拜， 喺幼稚有小学嗰时， 我哋结拜嘅场地咧就系修顿球场， 系咩？哦， 喂，修顿球场都有名嘅地方嚟， 有 胡国雄都喺嗰度出身嘅， 系冇错。 咁开始疏远，冇乜点联络咧，因为感觉到咦，好似已经大家唔系同路人啦。 嗯， 咁啊隔咗一段时间，冇乜点联络，都差唔多成十年八年， 系。 突然间有一日唔知点解嘅，我唔记得咗嗰个场景系点样，可能系我遇翻另一个我个兄弟啊吓，咁啊讲开就话，喂，不如好耐冇见啦，出嚟倾下食下饭啦，话好冇问题啊，因为到嗰阵时已经大学毕业出咗嚟做嘢啦。 哦， 咁四个人就出翻嚟倾下偈，话发觉嗰个系大佬啊，我哋系大佬嚟嘅，最大嘅年纪，佢竟然做咗牧师。 吓，做牧师啊？ 你？我完 全谂未谂， 我打咗个突啊！我打咗突，跟住再倾翻佢嘅经历咧。 嗯， 原来佢喺嗰段时间，即系中学毕业，佢冇升上大学啦。 嗯， 佢话俾我哋听， 佢有段時間竟然係去澳門賭，賭到冇錢，係瞓街。 瞓街、嗯、哦。 但係後屘佢遇到佢而家嘅太太。 哦。 咁就開始翻教會。 嗯。 咁、 嗯、 啊嚇。 慢慢咧就 有個寄託啦。 就又轉個性格。 轉型。個生命係改變咗啊！徹底、嗯、徹底改變。你改變咗，以為改翻，即係我哋叫個正路啦嚇。佢唔止添，佢更進一步。 佢180度都唔止， 仲要去轉變出嚟，去打救你喎。 嗯， 去傳道啊， 幫你轉埋添。 經過福音係嚇、嗯、傳播去萬民身上，嗯、即係你可以感受到嗰種生命嗰個轉捩點同埋嗰種，我唔知算唔算係一種入意義啦嚇。 是 意义在哪里？意义就是告诉你们，人他从一个原本小孩、 嗯、 是一个比较正常的小孩的生活、 嗯、 但开始慢慢接触到不同的人、嗯、不同的事变坏的。坏、嗯、到在我们小孩来说都很犀利、嗯、大佬在澳门瞓街、 哦、 搞到没有钱回来、 嗯。 但是后来竟然可以转换到不是我们一般感受的正常人生活，是再行前一步， 嗯， 去希望吓嗰啲迷途的小羔羊得救的人做了， 嗯， 咁你嗰个感受，我觉得真系好大感受喎。嗰阵时我感觉就 系冇错， 咁亦都开始思考生命，进一步去思考生命点样。 其实Goffrey 你所講嘅嘢啦，喺我身邊裏邊都有一啲咁樣嘅人， 係有咁嘅經驗。 同埋、啊、我諗係睇翻嘅嘢就係話，就頭先所講一個信仰、一個信念， 嗯、 其實即係你睇到嗰、那個令人嗰個改變咧，嗰、那個能力真係好奇妙啊！ 好奇妙 啊！好奇妙！即係我先覺得即係人生即係出現喺個世界裏面，依家一個好奇妙。 嗯、 有陣時我真係會諗，點解我會喺度咧？咁樣係啊， 你遊得快咯， 係啊，嗰、那個係依、這個都要啱嘅喎，依、這個都係係啊，依、這個都係好精彩，依、這個真係依、這個都係絕對係。咁但係我覺得其實即係喺當中裏邊會俾我諗到一樣嘢，就係話我哋真係要睇清楚自己，我哋嘅生命咧真係好寶貴。呢、这個生命冇貴，咁我覺得無論大家有冇一個信仰， 真要珍惜啊， 係啊，嗯、有冇一個信仰？但係我覺得一樣嘢就係話，我呢個生命唔係真係自己去控制曬一切嚇、 嗯 啊，即係 我哋有信仰嘅人就容易啲啫喎。 係， 但係如果未有一信仰嘅人，佢有陣時好難去跨過呢一點嘅喎。 一啲啲人，譬如咧，我剛才正話啱同你講咧，我哋嘅朋友，我師兄咧就西金老人啊，佢22歲開始咧就只腳受到一啲菌嘅 病毒啊， 病毒啊， 嗯、 就影響到佢個大腦皮層，所以佢咧一係就係盲眼，一係就係蒙蔽，一係就係聾咗。但係佢最慘，佢就冇雙腳唔能夠喐，好似小兒麻痹症咁樣。但係到而家70幾歲喎。佢有仔有女喎、啊，有太太喎、啊，佢仍然咧 好活躍、 啊，進展咁樣咧、去讀佢嘅書，做佢工作喎、啊。佢做過好多編輯啊，做過好多文化界寫稿啊，都等等，又係研究呢個 易經 啊、佛經啊嘅專家喎、啊。佢以前咧係讀生物同化學嘅物理啊，嗰啲理科生嚟嘅，但系咧佢受咗呢個咁樣嘅之後咧，咁樣嘅 打擊啊！ 打擊之後咧，佢轉行做咗讀咗哲學， 係 咁啊，同所以咧就係我師兄啊，佢早我都係兩年到畢業啫，咁啊，但系咧嗰種毅力咧係好難得嘅，一個人跛咗只腳喎。他以前是參加這個香港田徑的高手來的、 嗯、 後來呢就參加英聯邦的田徑高手，他射箭、啊、等等呢是拿冠軍的銀牌，拿金牌銀牌的，是很 佢仲有啊一樣嘢，就佢揸住坐住個輪椅咧，佢去嘅地方咧係多過我哋幾廿倍喎。 係啊， 佢去好多城市，好多黃山都上幾次。黃山喎、啊，有人抬上去咯。 係係 嚇，都係。咁我睇過一套戲講坐輪椅學爬山嘅，學嗰啲爬嗰啲自動嗰啲牆超壁山 係嘛？ 係啊，都可以做得到。呢啲含能咧，佢唔係靠宗教力量，唔係靠信仰力量，佢係冇信仰嘅。 嗯， 佢係靠咧自己嘅意志嘅力量。 嗯， 都可以做得到。咁啊，呢樣嘢係真係咧，真係生命中有你啦。你就係個你，唔係淨係 唔係淨係人， 道理唔係人，唔係一個信仰，係佢自己嘅意志。咁啊，呢個咧，亦我使我好感動。咁啊，我正話阿梁友講，佢話咧，一個人要尊重自己嘅生命，同時咧要尊重其他嘅生命喎。 係啊， 係啊， 嚇人嘅其他人嘅生命都要尊重。其他的動物，有生命的動物，就算沒有生命的植物，都是要尊重的。 是啊，似乎你說得很對。我發覺，這個都是剛才，即我自己去想的，人人為我，我為人人。 是， 沒錯。其實，即要說，一出世就已經那麼多人，即照顧我，呵護我。我覺得人是需要懂得去還恩的。即我成日記得 感恩先， 係啦， 感恩之後要還恩。 其實人真係要識得去感恩先，你先會開心。當你開心的時候咧，你又識得點樣樣去同人去分享，去同人一齊去 enjoy 依一個嘅即係 grace， 就好似 嗱，我哋正面嚟睇咧，就係好多時就係話你生於世上已經係一個恩典嚟。係 啊，冇錯。成億嘅兄弟，點解你又一次 翻？ 就係你跑出啦。但是如果有一些人在生活得很痛苦，他觉得生命是一种 负担 负担，还有一种是煎熬来的。 有啊，有什么人 的。那样东西怎样将他拉出来，可以令到他的眼光去扩阔和看回一些正面的东西。 但会不会这个其实是我们去看，就是他觉得很辛苦很煎熬，但其实他的内在里面可能他都是开心，或者他其实可能是天生我材， 不是说我们觉得，我的意思就是有些人觉得生命是一种煎熬。 是，这个呢有这样的人的。问题呢，我的感觉呢就是看个角度问题。譬如正话我讲岑兄。岑兄呢，如果比如我呢，我20几岁最是人生的最灿烂的时候，就染了个这样的病。即是很不幸。咁我咧就真係意志消沉咯， 都好難， 讀乜鬼書啊？仲做乜嘢嘢啊？完全咧就咁算數啦。或者咧永遠做個殘廢人，有人幫助自己入起居飲食咪算咯咁。但係咧就會話轉行讀哲學，轉行就學過第啲嘢，或者咧轉研第種工作。仍然好對生命咧有一個熱情，有一個熱心，係去做落去，咁咧就可以咧實有今天嘅成就。這個咧就係睇個角度問題啦。比著我咧，可能就係好暗悔咁睇呢件事。 我諗我都會。 係啊，我一定會好暗悔咁睇。好消极咁睇， 我谂呢个都系每一个平凡人啦，我哋都系凡人嚟啊嘛，都一定系会咁谂噶啦吓。但系我觉得一样嘢就系话，我哋要冲出呢个框框咯，即系冲出呢个框框就系要正面思维咯。 即系整， 我觉得系好难噶。但系 开场咧，阿梁宇哥咧就喺外边都讲，喺 lobby 嗰时都讲，佢话咧喺而家呢个社会咧，尤其喺呢段时候咧。疫情又咁嚴峻，有好多朋友咧，自己識得嘅咧又拜拜，又唔喺度，咁成個世界咧好似咧遮咗同黑幕咁樣，咁啊見咗咧係好灰暗嘅。咁點樣睇到裏邊有一點光明咧？同埋個光明咧仲會 引導我哋咧會世上生命中有理，慢慢咧就執著呢個咁樣嘅有理個理，然後咧有步伐可以繼續向前。呢、这個咧係今晚咧希望就同大家分享嘅問題。 是啊，我想如果有信仰是容易一点，子官都说 是啊，有信仰着数的。 我们到最后我们都可以将我所有事交托给在上 面。交给那个万有的。 是啦， 个创造 全能的。 但如果没有信仰的人呢，就可能有时候，譬如我 未有信仰之前呢，我都会有时候是自我鼓励，唯有是。都遇到考试不顺畅啊，即是那时候学生。 都有啊。 这些东西啊，追不到女仔啊。咁你咪有時阿 Q 少少啦，有時上，如果有時就係覺得，咦，都唔係話太一次失敗啫，都唔係死得咁快嘅，你咪再試多次咯，再試多次唔掂你先認命啊，未試過你始終，即係如果賭仔嚟講有賭未為輸啊，但如果人嘅話，你如果仲有機會俾你再做一次嘅話，你都可以再翻盤嘅喎， 係， 最驚你又冇機會做啫， 係，冇錯。我咧就通常咧就都未有咁諗過添，我就 你太順暢啦，生命。 係我好多謝即係恩典， 感恩咯， 感恩啊，係即係個上天使我咧就唔需要經過咁多艱難嘅途徑。咁但係你兩位咧，似乎咧喺生命裏邊咧都唔係咁容易咁容易過嘅。 我又不算太差，我都雖然都有幾 有 兩三個 甩 咳嘅位置是比較難過的，但係都好彩都感恩係過到。咁Michael 咧又辛苦嘅，佢又係。 啟文咧， 我諗我自己本身就係一個單親成長啦，咁都有啲嘢，但係我諗我自己睇法就係話，信仰是一个我的支持。另外我觉得呢，其实只管你说或者Goffy你说，如果没有信仰的人究竟有些什么可以支持他呢，我觉得在这个人间呢是有情的。因为由我们刚才开始都说了，人是有爱的。同埋今天的主题就是人生有利。我觉得我不敢说自己经历了多少样东西，其实我觉得我自己差的时候，其实有很多人比我更加差。我们永远不要将自己看得最大，我觉得。但我觉得原来那个你呢，其实你身边有一个同行者，有一个陪伴的人呢，其实是很重要的。即无论是你的太太、你的丈夫、你的挚友，或者有时候我觉得就算是有一个身边一个即你见到他都是差，即都很不喜欢的人。但可能他都成为一个鼓励，是令到你更加想去。 那你可以做编剧，编剧 是不是 最 紧 要就是这个人。没有这个人就不成戏，做戏都有。鼓励他的人或者是他作对的人。作对人都是鼓励你， 是 啊 是啊， 好 认同。 你不要以为作对就是大奸角，害你，未必的，是鼓励你的。一个人最紧有个像样的敌人，敌人不像样你就真的结 了， 连个敌人都不像样你就 真的闷 了。好，今晚说不完的，有你重要的理很多东西可以安下去的。那多谢启文， 多谢你。 好了，那跟着来你就讲讲星期日的节目，广东广西就是朝早十点钟，第二台。咁啊，個題目叫道德同觀念，就文傑華主持咧，有馬恩慈同又係你喎，梁敬 國。係啊，係啊。 唉，真係多謝你啊，咁忙都翻嚟。好啊，咁啊，之後咧就係那些年那些事啊，幾個咁啊，繼續收聽，多謝曬。咁啊，聽埋呢只歌先。點燭光，呢日我個偶像關智傑唱嘅，咁啊聽完之後記得大家聽經過呢個節目啊，那些年那些事，拜拜， 拜拜。 盼可將燭光交給我，讓我也發光芒，